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副教授严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睡眠方面的话题。再次欢迎一下，严教授，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这个有关睡眠障碍，尤其是像失眠这样的话题哈。我记得上回您说过哈，其实是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还挺多的，有很多是因为我们。说句不好听的啊，就是自己的这个行为导致的一些失眠。比如说有些人白天或者甚至于在下午喝了一罐浓咖啡哈、或者喝了艳茶，这种是不是都是容易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就是到了下午以后的话呢、因为这些就像咖啡呀、浓茶呀，这都属于里头含一些令大家兴奋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呢可能就是会使大家这个交感神经处在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那我们的大脑得不到休息的时候它没有放松下来，那这时候它可能该睡觉的时候睡不了，可能就反而造成了我们一些睡眠的一些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问题哈。所以就建议大家呢，如果你要是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人呢，就不建议你在就至少下午4点以后或甚至2点以后就不要再继续喝浓茶。如果你要不受这个影响，那倒不是一个建议，但是也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浓茶呀咖啡适度啊，因为也有人说这咖啡适量的喝还是对身体有 好处 的，对，咖啡因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所有事情不能过度， 是。而且啊，现在随着生活方式改变，我知道有好多人睡觉的最后一件事情是看手机，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看手机哈、可能您身边有这样的人，有些人晚上睡觉之前看手机，他越看越兴奋，他本来比如说他10点睡觉啊，那看到12点了还没睡呢。这种是不是就属于跟那个喝茶和浓咖啡性质是一样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导致的？ 对，你可以看看就是他看的什么。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看一个特别枯燥的东西，你可能马上就睡了。 看个论文一会儿就睡着了。 对，有的人说一听英文一听英文马上着了，但听一个假如是就是去听一个摇滚，或你看一个令你比较兴奋的这样，因为有时候经常我们在看刷屏，那时候可能看小说比较多的哈，那小说正引人入胜，你总琢磨下面要发生什么，下面要发生什么的，这样的话你过了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睡眠时间点的话，那你可能你的兴奋点上来了以后，我们交感神经处就是我们所谓的交感神经兴奋了以后， 那你的大脑处在兴奋的状态，那你的这时候呢造成的你可能就无法很好的入睡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般情况建议就是入睡前的2小时尽量避免去做一些就像看一些剧烈的电视啊、电影啊这种战斗片啊，这时候不要，反正这时候也是剧烈的运动也不建议。另外像这你可以去看一些引人入胜的一些小说呀、或者是甚至去刷一些自己感兴趣，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你感兴趣的东西你要去反复去往下看，所以这时候反而影响了你作息时间，因为像您说的好多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作息时间打破了， 人为的给改变了、 对，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生物钟让你给搅乱了、紊乱了，那造成的这种失眠其实得不偿失。 而且在睡眠当中我们还发现除了这个比如说生物钟哈，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睡眠环境哈、就是我们这个卧室到底怎么样、有些家庭尤其是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特别小的小孩的时候、他可能为夜里照顾小孩，他愿意开个小夜灯哈、就是在这个好的良好的睡眠环境当中，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全黑的这样那种环境，不应该开这种小夜灯吧？ 现在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全黑呢，可能就是，就像我们古时候天一黑，我们的老百姓就上床睡觉了。其实就随着天黑完，天一亮，蒙蒙亮，那时候可能就3-4点人就起了，这是一种作息时间。但是就在全黑的状态下，我们人可能给大脑的一个信号说，哎，我该睡觉了。我去。 我这时候可以就是给我们的信号，就是一个要睡觉，我们大脑反馈，哎，我的整个活动要往下调， 嗯， 所以这样呢，我可能要睡觉。但是呢，现在放一个小夜灯的，其实这种小夜灯放一个相对柔和的小夜灯，其实在某种情况下不会太影响到你的睡眠， 嗯， 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有些刚才说是为了照顾孩子，也有些人是为了就是说 企业方便啊， 企业方便、 嗯、 有一个小小的夜灯，其实不太影响， 不太影响啊， 对、 嗯， 这点不至于影响到你的那个整个的睡眠周期的问题、嗯。 那上回您提到了说，如果这一段时间啊，这个真的是睡不好，而且第二天精神特别不好啊， 嗯、 就应该去寻求专业的大夫来的帮助哈、啊 嗯嗯。 像这种，比如说诊断了这个失眠症状的时候、 嗯， 就一定要吃安眠药嘛。因为老百姓好像一提到所谓的这个安眠药啊，都特别的害怕。我相信您很多的这个患者也是这样的这种疑问来问您的是吧？ 对， 嗯， 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得了那个失眠症或我们叫睡眠障碍的时候，是否需要吃药，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判断， 嗯， 就是说，如果是只是单纯因为作息时间的一个规律的一些打乱，或者最近因为有一些工作压力造成我的睡眠质量发生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呢，也可以刚开始做一些心理治疗，就是我们做一些认知行为治疗， 嗯， 这样的话，通过自己呢，通过我们可能给他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他一些原因造成的一些原因， 嗯， 有哪些情况，我们可能是建议他通过一些睡眠日记， 嗯， 记录一下咱每天的一些工作的一些东西，在什么情况下睡着了，什么情况下每回睡前的一些想法呀，一些做法，他自己的一些，通过这样睡眠日记，我们给他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疏导， 嗯， 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工作。 会不会有些人焦虑的这个性格，或者有焦虑症的人，是不是睡眠也会有障碍？ 啊，对啊，他 是吧？ 焦虑症的病人呢，他是对大事小事都焦虑， 任 何事情他都焦虑。他可能表现的其中一个症状就是睡眠障碍， 哦、 因为什么呀？他每天都在担心这事那事。那对于睡觉这件事，他就每天在就是 纠结， 之前说的就是恐惧焦虑，恐惧睡眠。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所以他这时候呢是睡觉的时候，他担心他睡不着、 嗯， 那反而造成了他睡不着。所以焦虑的病人的话，他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定的睡眠障碍或者我们失眠的问题。 嗯， 所以刚才像你说的这个吃药的问题， 嗯， 为什么老百姓一听吃安定啊，或者觉得这个东西，好多老百姓还说吃了安定就不行了，成瘾了我就退不了了。 对，成瘾的问题、啊。 对对对、嗯，这个可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就是镇静催眠药，像安定啊、阿普唑仑这些药、 嗯， 这些药呢，它或多或少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成瘾性，但是一般情况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呢，一般不会造成明显的这样的成瘾。一般呢，建议呢，就是大概如果这个是单纯的一个失眠的话。在医生指导下，一般用药也就大概是在一个月左右，我们可以大夫、 嗯， 在这过程中呢，我们的医生可以跟他根据他的一个情况，我们换，因为这个安定类的药也有很多种， 对，它好像在不断的这个升级哈， 对，它有不同的种，那根据不同种，我们可能要去调整， 嗯， 这是一样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依赖，我们也可以慢慢的给他去、嗯、去做这样的一个帮着他一起去把这药减。另外一个呢，现在我们有一些新型的一些镇静催眠药、 嗯， 像一些就是 苯二氮卓类的是吧？ 苯二氮是 老的、哦， 像一些佐匹克隆啊、藏兰普隆这些药、 嗯， 它是一个短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帮助入睡的药、 嗯， 那它对身体这种成瘾性相对来说就比较小，完了我们对它依赖性也会小一些， 嗯、 所以这些药都可以交替使用。 嗯， 所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大家不要去顾虑， 嗯、 也。另外呢，经常我们也是在说跟我们的患者说，失眠如果你要觉得这件事已经影响到生活的时候、 嗯、 我们首先解决你的主要问题、 嗯、 你的主要问题要把睡觉这件事解决了，因为我们想睡好了神清气爽， 对， 你睡不好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情绪也不好，又不想吃又不想喝、 嗯， 整个的状态又不好，那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反而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如果你要真正睡眠的问题，先在医生的指导下先把药用上，如果是我刚才说的心理治疗效果又不太好的情况、 嗯、 我们通过一些药物治疗能缓解的话、 嗯、 我们先把问题主要问题解决，我们再下一步考虑 是不是能造成成瘾和依赖的问题。 嗯， 经常我的一些病人都来了以后就问我，大夫，我能不能成瘾？那我说好吧，我们俩先讨论讨论你今天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对，因为你不能就是本末倒置， 嗯， 对吧， 要衡量一下利弊。 对啊，对，所以不要对这种安眠药呢， 嗯， 有那么大的恐惧和对抗。因为如果你总觉得我少吃两片， 嗯， 或少吃一点，医生让我吃一片，我吃半片，我吃四分之一，行不行？吃了以后似是而非，睡不好， 嗯， 又解决不了问题， 嗯， 反而就造成了这种更不好的一些结果可能出来，就是可能这个效果到医生这儿来说，哎，医生，我开的药，你给我开的药没效。 嗯， 其实你再仔细问一下，他吃的根本不是按我们医生说的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建议呢，还是遵医嘱服药，可能对于自己的恢复啊各方面会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对。 而且就这个安眠药哈，就您比如说像佐匹克隆哈， 嗯， 我知道这个安眠药是这个吃完了之后入睡特别快哈， 嗯， 就是刚才上一期咱们也提到了，说我们这个失眠当中症状有很多， 嗯， 有些人是入睡困难啊， 嗯， 就躺床上一个多小时翻来覆去睡不着， 嗯， 有些人是中间会醒， 嗯， 现在这个安眠药的这个种类是不是也会针对不同的症状选择不同的这个药品？ 对对对， 嗯， 就像你刚才说佐匹克隆、藏兰普隆，我们这是短效的一个， 嗯， 镇静的催眠类的一个药物，它呢主要是帮助入睡的，就能帮助他迅速入睡， 嗯， 但他睡眠时间不受影响的时候，这时候没有问题的。如果他入睡没有问题，有的人睡眠时间就是一个就像说的中间容易醒来， 嗯， 另外一个容易早醒的话，那我们会去加用一些就是维持他睡眠时间长的一些药物，那就像我们的苯二氮醇类的这些药物， 嗯， 它对维持睡眠时间长来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嗯， 啊， 所以这个不同的这个症状选用不同的这个药物是吧，这由专业的大夫来进行这个衡量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您啊，比如说这个睡觉啊失眠的问题，也不是天天失眠啊，比如说我今天哎呀躺床上了半个小时了我还没睡着， 嗯， 那可能大夫给我开了像佐匹克隆这样的药， 嗯， 那我吃完了之后就入睡了，结果我第二天我可能躺床上不到半小时我自己睡着了， 嗯， 这个安眠的药物是按照医嘱天天吃呢，还是按照这个需要看情况来自己来决定呢？ 这个根据情况来定， 嗯， 如果就是说你每天就是说每天就失眠，都是长期出现这种失眠的话，我们是建议他按我们医嘱来执行。那就是说这人也有失眠的问题，但他有时候就是说第二天没有什么事儿，说第二天放松心情，甚至我第二天我要去出国游玩， 嗯， 心情很放松，完我不影响睡觉，那这时候我觉得可以就是适度的可以就根据他的一个情况。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给大家开的药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睡眠药是必要时服用， 嗯，必要时服用。 对，什么叫必要时服用呢？就是说你需要的时候再吃， 嗯， 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有句开玩笑的话，人都睡着你还把他打醒了， 嗯， 说对不起你还没吃药呢， 嗯， 就不用，其实这样的一个 情况。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没上床睡觉就开始把这药吃了， 对对对， 看点儿，十点了我还没上床呢，我先把这药吃了，这个可能就没有是这种必要时，没试过 啊，对，因为这个情况，所以这个里头我们就根据患者的情况我们去定， 嗯， 尤其一些焦虑抑郁症的病人，因为他出现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嗯， 影响他睡眠的时候，那这时候呢随着他情绪和焦虑情绪改善的时候，他睡眠也可能随之改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是让他，可能我们跟患者去交代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觉得今天晚第二天没什么事儿，今天晚上你可以尝试着去试一下， 嗯嗯，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单纯就是一个睡眠障碍的人，完又持续时间比较长，那我们建议他，你是在我们医生指导下，维持一段时间的治疗，就是说，你先不要管今晚能不能睡着，先就按我们的医嘱来去吃上一段时间，完了我们适度的时候，根据你这段时间一直吃药的情况，睡眠比较好，完我们下次就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开始让你逐渐减量， 嗯， 或者像这种必要时候吃，因为如果你今天觉得我好了，假如说你就是一个单纯睡眠的一个问题，今天好了你不吃，明天不好你又吃，完后天不好又吃，这样的话呢， 嗯， 整个的状态来说，或者我少吃一片少吃半片， 嗯， 完我觉得好像似是而非睡，我第二天其实状态又不好，反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是恶性循环， 对，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按医嘱服药，因为有时候如果你不是需要每天服药的话， 哦， 我们医生都会告诉你， 嗯， 必要是服用， 必要是服用，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不会让你说你必须每天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大夫告诉你必须每天每天服， 嗯， 那一定是有一定的道理， 哎，一定要听大夫的话， 对对对，一定要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看。所以刚才说这些药呢，因为都是处方药， 嗯， 所以这些药可能从 药店买不着， 哎，对对对，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听大夫来说， 嗯， 因为有句老话是久病成医， 嗯， 再久病成医的话，我们还是有专业队伍在旁边。 这个跟大夫不是不可同日而语啊，这毕竟是医学背景不太一样啊。那您说这个必要时服用，有些人会说了，那大夫给我开了这个睡眠药啊，香唑鼻龙，哎，我半夜醒了，我一睡觉之前吃了， 嗯， 我又醒了，要不然我再吃一片，我能不能自己在半夜醒的时候再加一片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半夜醒来，嗯，再吃。那我们一般是情况下建议第二天，按照就是说你如果要半夜醒来， 嗯， 因为佐匹克隆这个药呢，它是一个短效的药，一般情况它维持就是4到5个小时的时间， 嗯， 如果像你10点钟上床的话，一般情况可能如果你要是也有这个睡眠时间短这件事情的话， 嗯， 那可能你就 两三点钟 醒了以后你再加。在加完这个药的一个情况下是，你可能又去睡了，睡了以后你第二天， 嗯， 那起来的时间呢，那可能就7、8点了， 嗯， 那这时候可能影响你工作了， 嗯， 或者第二天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当天晚上加， 嗯， 今天晚上我们经常跟我们的病人说，今晚上就这么地了 啊， 明天 就忍着了 啊，对，明天再该加入睡的药，该加延长睡眠时药。这么来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像苯二氮醇的药呢，它有个叫后遗效应， 嗯， 有很多人是吃完药以后当天其实对他的睡眠质量改善的不是特别理想，但第二天呢会发现腿软， 哦， 身上没劲儿， 嗯， 这种所谓的后遗效应在那时候就，所以就不建议你醒来的时候再加药，反而白天没有精神，困倦疲乏，完腿又没劲儿， 嗯， 身上发软， 嗯， 所以反而给自己造成这种状态。你看我头天晚上睡了吃两片药都睡成这样，第二天又这种状态，反而形成了一个对自己情绪啊，反而造成自己莫名的一些焦虑， 嗯， 所以这时候我们建议呢就是不要， 还是听大夫的话， 对，不要临时半夜起来再加一片， 嗯， 所以我们建议入睡的时候把药按着医嘱吃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听大夫的，就咱就按照这个节奏走， 对， 是吧？千万别改变这个节奏， 对对对对， 是吧？嗯，另外我觉得就像多说一句哈，比如说这个半夜真的是醒来了， 嗯， 包括正常人哈，就是没有这个失眠症， 嗯， 偶尔的半夜醒来了之后又睡不着了，正常情况是我们应该在床上继续躺着呢，还是我可以起来活动活动，还是怎么着的？这个半夜有没有什么推荐方面的？ 一般情况下啊，就是给大家树立一个思想哈。 嗯， 床就是睡觉的地儿， 嗯， 它不是干别的地儿， 嗯， 所以如果你半夜醒来不能马上去入睡的话，嗯，建议你起来去客厅， 哦，离开床哈， 啊，离开床，这个床给你的一个信号， 哦， 就是我们有时候做心理治疗，有时候一些暗示性的一些东西， 嗯， 告诉你床就是睡觉的地儿， 嗯， 那就你离开床去客厅， 嗯， 去做一些相对无聊的事儿， 相对无聊的事， 有时候都开玩笑说看看新华字典。就是看一些比较让大家就是乏味的事情， 嗯， 哎，觉得困意来了， 嗯， 再翻到床上睡去， 哦，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行， 哦， 这个我们了解到了哈， 嗯。 那当然了，不同的人哈，如果有这个失眠症状，不同的人的类型可能个体化差异有区别哈， 嗯， 可能在服用这个安眠药上面也会有一些不同吧。比如说像老人和小孩儿。我们知道小孩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睡眠障碍， 嗯， 除非特殊的疾病， 嗯， 一般也很少给小孩吃安眠药， 嗯， 那老人很多人说我们老年人就是睡不好，天经地义的就应该是吃这个安眠药， 嗯， 老人和小孩这个对于安眠药来说他们能服用吧，是按照这个我们理解这样的。 一般老年人因为他的就是大脑活动相对活动的减少， 嗯， 那他的一些功能呢相对来说变得一些偏弱一些， 嗯，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说给老年人服用安定类的药，因尤其刚才说的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后遗症，出现一些腿软啊， 嗯， 所以呢对于老年人我们还有个防摔倒的一个情况， 嗯， 就是防止他摔倒，因为腿软了不像我们年轻人可以就是， 嗯， 这么一个蹦儿趴着就站起来了， 对对对， 或者我比较灵活的话，我可能不会就是因为一个倒会摔成骨折呀，啊，什么的， 嗯， 所以一般老年人我们是建议他减量， 就量偏小一点， 偏小一些 啊。另外呢，一定叮嘱老人，就是如果服用或家属服用，告诉老人吃定安定以后，一定要注意他。 嗯， 晚上起夜的时候，一定有家人来陪同，千万不要摔倒，就因为老年人摔倒了很麻烦， 是 出现 骨折、 骨折呀什么的，从老人的生活质量到家里头都是有受影响。 嗯， 对于孩子来说呢，因为孩子的就是这个大脑的神经发育在某种情况下不是太，没有完全达到一个最成熟的状态的时候，一般的除非特殊情况，我们给孩子用药也是要减量， 嗯， 就是叫酌情给他，给根据他情况来给他一些药物。 嗯， 嗯，那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孕妇， 嗯 啊，或者是打算怀孕的这种啊年轻女性， 嗯， 他们能吃这种安眠药吗？ 现在的研究来发现呢，就安定类的药呢，可能或多或少对胎儿都有一定影响，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不建议给这个就是孕妇和 哺乳期的这个 对哺乳期的人给他一些就是药物治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像我们刚才说一些认知行为治疗啊，有的人通过调整自己生活作息啊。有的人可能通过适当的运动啊，其实这些方法其实有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不是说只有药物才能解决。 才能管用。 对对对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副教授严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失眠的问题啊，尤其是药物的问题。那也非常感谢严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方面的知识。 好，谢谢谢谢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节目内容，可以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